那些年想当年，下雨天总挂念从前，曾经觉得长辈日日讲旧事几劲几威好无聊，不知不觉自己都中了贩卖回忆这一招。 call 机 ICQ Senga MSN Facebook 欢乐时间特别快，一一就来跟我们讲拜拜。今期网络精华游，谁又敌得过岁月这个神偷。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高登最近就出了个话题，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全盛时期。楼主就问大家的全盛时期是几时啦？楼主自己就话是17岁嗰阵，17岁嗰阵啲女会主动走埋嚟同佢倾偈，街边见到嘅师奶阿叔会对住佢微笑，仲话自己见到块镜都会俾自己电到咁话。其实谂谂下都几戇鸠，除咗马云同埋中年突然间暴发，嗱唔系发福啊，系发达啊嘅人之外，我实在谂唔到点解全盛时期唔系最后生16至24岁呢段时间咯。嗱，咁听众你哋嘅全盛时间系几时咧？我系网络新闻者阿 Win。 好，我本身冇引言嘅，但系咧啱啱我睇咗段新闻，所以想作个紧急呼吁。咁咧，话说咧就有位台湾嘅女仔叫何物啊。咁佢有啲相片流出咁樣嘅，咁如果即係各位聽眾有嗰套相片而係 PM 到我哋網絡新環者嘅話，咁我哋係會免費，即係我白旗會揞錢免費送嗰張 Monty 俾你嘅，係啦，嗰、那個叫何物啊，係啦，我係網絡新環者白旗。 好，歡迎翻嚟呢一節嘅網絡新環 者， 大家好，喂，咩人嚟㗎？ 何物啊？你唔識？乜搞錯啊？ 你係咪網絡新環者嚟㗎？你呢啲上高登連登嗰度 post 啊嘛，跟住啲朋友。又会 share 俾你噶啦嘛？ 我就系冇啊！依家全城揾紧， 系咪啊？ 即系冇人有过啦。 总之有个吓呢啲暗黑 pose 啦，总有人想 share。 唔系，我系紧急呼吁吓，系、我本身我系乜都冇准备过嘅 吓， 系、 不过唔紧要嗱，我哋今期咧，即系呢个网络生还者， 唔系，sorry，MJ， 嗰、个牙字系有个木字边嘅。系啦，各位听众留意啊，物系即小物个物。 OK， 好想睇啊。 系啦， 我哋今期咧，即系网络新闻者嚟到第三次噶啦，好似都，今次唯一一次叫做，终于齐人啦。仲要咧，我哋有我哋嘅呢个殿堂级嘅高登仔啊。即系我哋点解会想做呢个节目咧？本嚟都系因为我哋见阿八奇咧，同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都系日日喺度睇高登连登咁样啦。咁我哋想睇下究竟呢个咁嘅平台咁有咩好睇咧？咁 样。其实我想访问阿八奇作为一个高登嘅。创办 我唔系聪明咯，唔系创办人，唔系呢啲唔好乱咁 up 噶。你知唔知你乱咁 up 话自己系高登好资深咧？你会好死得好惨。 咁你有几资深啊？ 我应该2002、2003年到开始。 我都好资深啦。 我睇因为我 CD Warm 嚟咯。 OK， 即系各位听众应该知咩 CD Warm 嚟啊？ 平常咩爱好？ 即系净系睇嘅，就叫 CD Warm 啦。 啊，即系以前 Read Only 咯 ，Read Only 咯，系啊， 系啊。 咩你问咩话啊？ 我想睇下你作为一个高登伟人啊，有咩心得、心路历程。 唔系喎，我觉得两灯咧，依家叫两灯。上次咧，我唔喺度咧，濑嘢啦。你不口嗌话高灯，跟住啲人就话依家睇连灯有乜得咁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但我睇紧连灯嘅时候咧，啲人又同我讲：哇，嗰边系抄灯嚟嘅。 各位听众。其实依家两边咧都好多人睇嘅，即系你唔可以话我哋其中嗰一边系错嘅，明唔明啊？ 即系等于啲人睇亚视，你唔可以话系错噶嘛。不过即系正常应该睇无线。 唔系我睇咗亚视，我真系觉得几错。 你有睇？ 我有睇，我真系觉得好错。 你真系有睇？ 跟住等紧上翻高登连登，我睇下有冇讲亚视嘅 topic 啦。其实都好少。 即系明高登仔同拉登，即系连登仔系咩咯？ 唔使佢而家个 Apps 唔使嘅，但系真系一个灾难。 唔系，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各位听众冇睇开乜登乜登啊，甚至 discuss 啊 ，Facebook 啊， 即系Facebook 就另外一样嘢啦，即系唔计 Facebook。即系大家咧就唔好以为一样系好无聊嘅嘢。其实咧，小弟即系出名系强国新环者入边博学 智 者，即系智者或者最博学多才嗰个嚟 啦。尤其是喺嗰啲公开想搵唔知乜嗰啲照片嘅时候， 系啦，咁咧好多嘢我都系啲乜登乜登度学翻嚟， 确实学到嘢嘅。我哋上次都即系第一次。 第一次我哋都有讲过嘅，系学到嘢嘅。不如咁啦，翻翻嚟我哋今次嘅网络新环节啦，有白旗喺度啦。咁白旗又中意打机嘅，咁我知道而家喺两灯啦嘅当前热话就系讲 讲紧两大神 game 啦。 其实好似长期啲 game 都系喺嗰啲热门度喎。 系啊，都系讨论同埋。 我以前玩足球小将都喺嗰度睇过一轮。 其实我近排咧，各位听众点解我会失踪咗咧？ 就系怪打机， 因为我想学嗰只旅行青蛙咁样， 成为咗旅行青蛙。 需要学咩？ 即系间唔中又整咗，我冇赞助，我冇无端端整张明信片出嚟。 有咩要学、啊？ 其实我自己听、啊， 唔系我自己学啊。 Oh, okay. 我想做嗰只青蛙，我意思。 我咁样睇啦，其实你想学做只青蛙，你问你阿妈咪知道。你阿妈玩咗你只青蛙玩咗好多年。一样都系净系喂你食嘢啫嘛，同埋你就自己得闲出去旅行。不过唯一分别，青蛙会寄明信片咯。 整音乐先啊，呢个旅行青蛙嘅背景音乐啊。 我讲多少少先，因为咧各位听众啊，唔知讲边两大神 game 啊。 嗯。 我嗱，其中一只旅行青蛙，另外一只就网恨。咁我哋讲旅行青蛙先。 系。 系啦，咁旅行青蛙咧，嗱 M J 突然间播啲好 就系旅行青蛙嘅歌， 好欢唱嘅音乐啦吓。其实咧。我有玩咗一阵嘅、 嗯， 我知 M J 系你有玩嘅，你唔会即刻揿到只歌出嚟嘅。 系啊，你几好玩啊！ 其实我想知只 game 系玩咩嘅咧，我真系玩咗，我玩咗，我谂至少玩咗，我仲要花大半日时间去研究呢只嘢，我唔知道有咩好玩嘅，其实我好认真嘅。 我大概打咗十个钟以上到啦、 嗯 ，有佢好玩嘅地方就系首先系简单嘅，即系好多 game 咧而家玩到复杂噶嘛，咁佢简简单单咁样，你几个钟头揿一次都冇所谓啦。咁同埋佢其实做到一啲即系你会。初初玩下，你覺得哇好得意啊！佢又旅行啊！驚佢唔知夠唔夠嗰個背囊嗰度夠唔夠嗰啲道具啊？夠唔夠食物啊？幾時出去旅行啊？旅行完幾時又翻嚟啊？哎呀，旅行完又帶啲明信片翻嚟啊！嗰啲係又係嗰啲點樣啊？母性泛濫啊！哎呀，仔翻唔翻嚟食飯啊？嗰啲咁樣，咁有佢得意嘅地方嘅，同埋。其实好多游戏啊，或者电视节目啊，所有嘢咧，只要系多人玩咧，始终有个吸引力，因为你可以同人哋分享嘛。哎呀，我只青蛙点点点啊！哎呀，你我有几多钱喺个 game 入边啊？我达成咗啲乜嘢任务啦？攞到几多道具啦？储到几多嘅嗰啲糖啊，嗰啲咁样嘅嘢啦，咁样。 咁同今时今日一个社会嘅老豆老母有咩分别咧？哎，我仔啊喺边度边度读书啊？我仔啊去咗旅行，不过冇寄明信片吧？ 系咯，依家啲仔就系唔会寄明信片咯。 系啊。 咁你咪明白咗嗱，就嚟过年啦。你咪明白咗点解啲嗰啲姨妈姑姐会问你咁多嘢咯？嗱，你又咁关心个青蛙咯吓，系咪冇人？ 下次即系M J 就教我哋啦。拜年嘅时候，啲姨妈姑姐问你M J 搵几钱啊？买咗楼未啊？结咗婚未啊？你就同佢讲我青蛙出咗去旅行啊！ 同埋咧，虽然咧我哋依家做紧呢个节目叫网络新患者啦，新节目嚟啊吓，即系各位听众都好多人问我见，咁系新节目嚟。其实亦都系强国新患者，即系呢个 topic 亦都系强国新患者都可以做嘅。 系点解啲旅行青蛙都关事？ 因为九成玩呢只旅行青蛙嘅人都系强国人嚟。 唔系，佢哋玩嗰只系唔系呢个版本嚟噶？ 山寨版嘅 系咩？ 系啊， 山寨 系咩？ 系啊，另外一只旅行青蛙嚟噶。 系咩？有咩分别啊？ 唔同山寨咯， 山寨咯。 你真系唔知啊？你点做强国新患者？佢哋玩嗰只唔系呢个版本嚟噶。 系咩？ 等于神魔之塔你有玩嘅，香港系山寨噶嘛，但日本又正版噶嘛。 有两只噶系。 系啊， 另外一只叫咩名啊？ 都系叫旅行青蛙，当然。 啊，唔系呢啲节目效果嚟，我扮唔知啊。 但系佢哋而家都知啦，即系佢，所以佢哋而家会问你系抄嗰个定系正嗰个嘅，系啦。佢哋唔知系咪即系有啲可能下载唔到噶嘛？即系佢哋逼于无奈。 同埋咧，我见好多人喺 Facebook 咧洗版洗呢只咁嘅 game 咧，洗到好似好有人生哲理咁喎。即系洗到 嗰个都人生哲理啦，即系你咪明白爸爸妈妈谂咩咯？ 又或者话明白啊，原来人生系咁捉摸不到咁样咯，系啊，即系又系咁样讲咯， 充满住期待嘅。咁既然讲到呢个 game 啦，咁我分享一个秘技俾大家啦。既然听到我哋节目噶，我揾咗好耐呢个秘技，我试过系 work 嘅。咁咧佢其中玩法咧，其实大部分 game 都系咁噶啦，即系佢定 時做完一个步骤你要等， 定时定候咧会有啲货币啊喺嗰个庭园嗰度，佢喺个 game 入边就三叶草啦。咁定时定候会长出嚟噶啦，咁你每几个钟系收割一次，咁你越多。多嘅貨幣就可以買一啲道具咁樣啦，係啦。咁咁你一定唔夠貨幣用噶啦，你可以貨金嘅。咁另一個選擇咧，就係咧只 game 有個筆嘅，咁就係咧就可以調校嗰個時間。咁我就係即係我真係咁做嘅。咁咧就將佢調校到三個鐘頭之後，即係譬如而家我哋錄緊音係八點啦。咁你撳完攞完啲三葉草咧，就將佢嘅手機咧就調到十一點。咁你又可以再收嗰啲三葉草。 我打機係唔用筆㗎， 有人用㗎嘛。 我好嬲啊！ 我而家講出嚟令到你唔好用， 又話自己好正直又話。 小心撳咗個時間，係啦。咁跟住咧就可以唔使貨金咁樣咧，咁就係咁儲嗰啲咁嘅貨幣。咁你基本上咧你就玩十個鐘。我點解玩十個鐘咧？就係咁樣喺度試下個筆，我幫大家試下呢個係咪成功嘅？咁係 work 嘅。 你咁啊，多謝 MJ 同我分享。 已經玩幾個月㗎啦，已經玩到四月幾㗎啦，而家唔使撳個 game 㗎啦。 咁但係你個手機個鐘啊，會唔會跟住你依個調整？即係有朝一日你新發，而家仲要七月啦。 唔會，你個時間咧，你玩完啦，你做完一筆啦。我而家玩到四月幾，即係我每係咁教三個鐘玩一次，三個鐘玩一次啦。咁不斷自己撳啦，自己跟住咧將佢教翻做原有嘅時間啦，入翻個 game 咧，咁佢就話俾你聽，你上一次 update 咧已經係去到一八年嘅四月廿幾號噶啦，一八年四月廿幾號之前咧，佢係唔會有更新噶啦，咁樣咯。 其實咧嗱，對我嚟講呢只 game 咧，嗱雖然好 hit， 真係好 hit， 但係對我嚟講真係冇乜吸引力。其實我而家我醖釀我想delete 咗只 game 其實我都可以斷言佢大概一個月之後咧，其實玩嚟玩去都係咁，係啦，咁就已經基本上就唔需要再玩落去。 係啊，我想講一啲我好有回憶。而令到我好興奮嘅 game， 望亨， 望亨啊！ 我想問有咩咁好玩咧？因為我上次 冇搞錯啊，望亨都冇玩。 我問 唔好玩， 你唔好問 搞錯啊！ 我問佢點解咁好玩？ 我真係今次特別嬲，點解佢啊？ 因為我上次都聽人講啊，即係我一個留言好深刻印象，佢話：哇，今日出望亨啊，話知你核戰啊咁樣。 係一個新嘅遊戲定係好耐？ 望亨出咗好多年，有冇搞錯啊？ 佢好玩在乜嘢地方？ 離曬譜嗰啲人啦， 可唔可以同一啲冇玩开你嘅 game 嘅，系啦， 有乜嘢咁好玩？ 闹人嘅， 听众就系想听点解咁好玩， 系咯， 因为可以屠龙咯， 咁咪介绍下啦，八戒。 呢只系咩 game 嚟咧？即系屠龙嘅 game， 即系真系屠龙噶，即系佢系咧，你系会会一，佢唔系会一关，你系会不停咧喺个村度接任务，咁接任务系屠不同嘅龙，咁当然即系随住即系随住任务嘅推进系越嚟越难嘅啦，或者啲龙系越嚟越劲嘅啦。咁咪不停屠龙，跟住你例如你杀咗只龙之后攞咗佢啲材料可以做装备，跟住不停整啲劲嘅装备咯。 咁我想问嗰个杀龙嘅方法，屠龙啊嘅方式系好似无双咁样攞住把剑喺度勾斩啊，定系 系要有技巧噶， 即系唔系勾斩啊？ 唔系勾斩，哎，我讲粗口先唔使啊！你又冇得我坐监啊？ 点样去屠法咧？ 可唔可以组队屠噶？ 就系其实最乐趣系做对图，即系但系佢个队咧最多四个人嘅啫，都系。 O K， 系啦，个乐趣就系做对图咯。即系以前咧，点解咁多人有回忆咧？就系咧喺我谂十年， 斗中屠龙啦， 十年前左右啦，嗰阵时有部游戏叫做 P S P 啊，嗰个年代咧， 记得 就系咧好多人，因为嗰阵时就即系 online 打机都有，仲系有嘅，但系冇依家咁方便嘅。咁好多人咧就拎住四部 P S P， 咁喺间密记度咧就喺间好开心，四个喺度打机啦，跟住咧打通顶咁样。 我记得呢个年代啊。地 你有屠过嘅， 我爸爸有屠过，系啊，即系喺地铁度见到几个人喺度一齐打咁样嘅，就话喂，而家全城都喺度屠紧龙噶啦，咁样我记得呢个时间。 系啊，咁你同埋因为即系佢。即系第一系你屠嗰只龙嘅难度系高嘅，即系你越后面嘅龙难度系越高，咁系好刺激嘅，所以成件 事。咁系货唔货金嘅呢个 game？ 呢只 game 系唔货金嘅， 都 OK 嘅 ，OK 嘅，完全 唔 完全冇货金， 完全冇货金， 完全冇货金嘅。 game 个开发人食屎啊咁样，咁佢都要 买 game 钱咯。 好，你知唔 game 钱赚？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依家喺呢个 Monhun 咧，即系新一集系 PS4 嘅。佢系破咗 PS4 嘅 game 嘅销售记录噶啦，已经佢好似第出咗头嘅已经卖超过600,000只噶啦，即系唔系即系佢唔系破销售记录，佢破头一个礼拜嗰个销售记录。 但系如果咁样去理解啊，即系同一个游戏，譬如 FIFA 我哋成日玩嘅 FIFA 都起码几百万只啦。但系你 FIFA 嗰个引申背后，你要去货金去组织你嘅球队去买人，你呢个嗰个利润。带嚟嘅贡献会再大好多， 系咪话呢个 game 凑良心咯？ 所以我咪支持网行咯，我好憎 FIFA 呢种玩法啊！ 系啊，你可以唔货金，但系你要多啲时间。 我知啊，系啊，打过百场咁样啊嘛。 同埋佢咁样系都唔会话蚀钱噶。你谂下，我当佢埋单卖800,000只，你每只 game 平均我当你卖400蚊港纸咁先算，其实唔止啦。佢依家400蚊港纸先算，其实已经一度好大嘅数字啦，已经系一个。 即系赚够啦，都想俾几人打嘅。 你一个礼拜打几多个钟啊？而家 哦，因为我近排小弟比较忙咧，即系我学紧旅行， 打其他嘢多啲啊嘛。 系啊，咁咧，所以咧，我。 都系抽，即系都系真系只可以抽少少时间玩啫、啊。但系小弟有啲朋友咧，真系疯狂咁喺度打嘅，疯、啊、狂咁喺度打机，真系讲紧一个礼，即系已经有啲人玩买三日已经打爆机，但系佢打爆机之后仲有即系好多嘢玩嘅，系、 嗯、 啦。咁所以咧呢只 game 系冇得定嘅，佢咧佢间出呢只 game 嘅公司系 Capcom。 Camcom 咁就最直街霸嘅咯，街霸嗰间厂啦，咁都应该敷呢只 game 就赚好多钱。 佢系会有单机版，亦都会有连线连 即系你可以单机打嘅，咁单机就会少，即系就算你连线同啲唔识嘅人一齐打咧，嘅乐趣都大过你一条友戆居居 上手都唔难嘅。 上手唔难，易学难精。 即系喺图喺劈条龙嘅时候系有技巧嘅。 是绝对有技巧，即是有时机啊，你要捉嗰隻龙有唔同嘅，即唔同嘅龙有唔同嘅习性啊等等嘅、嗯。即係真係一隻好嘢嚟嘅。啲人呢即係我去买一隻 game 嘅时候，我係喺即係嗰啲信和啊好劲嗰啲地方买呢、啊、我好耐未见过一间 game 铺呢啲人係排队去俾钱嗰条买 game、 啊。即係过咗你以前成日去嘅四仔年代之后好 耐冇嘅。我唔讲我唔同你讲四仔住。 下集先讲都得嘅。 咁所以呢即係短短隻 game 出咗我谂一个礼拜多少少啦，左右啦吓。咁、啊、咧、嗯，其实咧，嗱，我哋又撚翻去连登啦。其实佢个已经出到咧，好已经成 几十个啦， 几十个 post 噶啦、啊，已经好犀利啊！我想讲， 你应该有个嗰啲攻略 post 可以 share 俾我哋啦，系咪啊？即系我估十分为之满分啦、啊欸，应该都可以俾啲新手，即系我同阿 Winnie 新手未打过嘅人，我谂都可以推荐到六七分定系更高。 我谂七至八分咯，我谂 八分推荐俾新手，因为 FIFA 嗰啲咧，其实新手好难上手嘅，同啲老手冇得斗嘅，觉得啊。 要用好长的时间。 系啦系啦系啦，咁如果芒亨就可能阿八奇一个新一个老手带我哋两个新手。 其实我都唔系话好老嘅、啊，即系我喺芒亨嚟讲，我都唔系玩过好多集，我玩过两三集嘅、嗯。 但你都起码知啊。 系啊，咁其实佢短短嗱，我哋录音系今日系星期一啦，咁已经系去到第四十三啦，即系第四十三个 post 系有关个芒亨嘅， 即系两灯嘅人都系中意打机嘅， 劲多啊，无数啊， 即系宅男嘅集中地啊嘛。嗱，不如咁样讲咗大半节啦，得翻少少时间 ，overrun 都仲有， 咁我哋讲咗好多呢个打机啊， 第二个 post， 第二个 post 系啦，都讲一啲喺两灯里边比较得意嘅嘢啊。同咁多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咁小弟比较欣赏咧就系 MJ 之前同我哋讲嘅，就其中一个留言咧几得意嘅一个 post 就系龟头掂到公厕翅板人生议员呢个咧， 讲呢个啊？ 呢个唔得意咩？我觉得几得意， 得意 系啊！其实 佢嗰个 topic 你要讲翻龟头掂到公厕翅板人生议员，个人生已经完结咗啦。 嗯，其实龟头掂到公厕厕板，我谂咁多作为一个男人喺公厕屙屎嘅时候，应该掂到厕板嘅机会都系有。 唔系啊，有回毒噶嘛，唔系， 其实一定掂到噶啦， 都未哇， 唔系好容易，我唔都够掂到咯。做咩我停咗个钟系 overrun 噶啦， 系 overrun， 系咁睇个钟做咩？ 我点知啫 ？overrun 啊，跟住咧嗱，我觉得呢个你即系佢呢个 topic 本身就咁就唔系绝对得意嘅，咁但系咧嗰啲即系嗰啲高登两登嘅文化啦吓，咁就嗰啲留言咧，识睇留言啊，好得意，好多好得意嘅留言。佢话咧，哇咁点算啊咁样，咁啊啲人就话哇会生性病嘅，扭住你下世纪就要小心啊，因为 有个就话 已经死梗啊， 两个钟头内用工业酒精浸翻三个钟头就系冇事噶啦，都几得意啊！ 呢个劲咗，首先佢第一，你用工业酒精 唔系嘅咩？ 工业酒精去浸烟， 唔系嘅咩？ 难噶啦，你仲要系两个钟浸三个钟。两个钟头内要浸三个钟， 仲有人分享就系话用铰剪剪咗点到厕所板嘅部位就 O K 噶啦，即系都几得意嘅，系即系呢啲嘅讨论咧，我谂除咗喺两灯之外啊，喺日常大家聚会嘅沟通里边系唔会去倾呢啲咁嘅话题咯。好都几得意嘅， 原主播有你啦，下世小心啲啦。 系啦，咁系啊，其实我都惊过一样嘢，关我讲， 你应该冇乜机会掂到嘅厕所板嘅。 唔系，我成真系常常掂到我先惊啊。 其实我同个有好耐以前咧，同嗰啲女仔倾过呢个问题噶，即系好耐以前，即系佢哋话其实女仔都会掂到嘅。 女仔有咩嘅咩？ 女仔应该好难，女仔 因为嗰个厕所板其实唔系真系咁大嘅空间嚟嘅。佢我即系我唔知啦，我冇睇住个女仔去厕所啦。咁但系佢哋话其实即系冇讲你男仔啦。我原句实录我记得系咁样嘅，系你唔好讲你男仔啦，女仔有时都会掂到啦咁样。 都应该好难， 因为佢坐个位未必坐到咁厚噶嘛。咁你去洗手间嗰个部位系有机会掂到厕所板，其实就唔系一个咁惊讶嘅事情嚟嘅啫。 OK， 系啦。咁呢啲呢掂掂厕所厕所啲厕所厕所板呢啲呢我哋下次再讲啦。 都係 share 个花 post 出嚟，大家自己入去睇啦。嗰、那个咩儿子生性病冇倍感安慰。呢个每次都出嚟嘅 post 嚟嘅。 我哋下次再见啦。 咩下次再见啊，仲有一个 post 未讲啊，那個、都话 overrun 喎。冇㗎啦，係 overrun 㗎啦。咁点啊？讲埋佢咯。 嚟咯，嚟啊！ 咁咧，两个都系岁月嘅 pose 嚟嘅。咁、嗯、啊，一个系阿 Win 佢引言讲嗰个啦，一个就系我讲嗰个啦。咁就有一个咧就话：喂，今年都三十岁啦，我表咧系一个老坑、中坑咁样。但系佢点解咧仲系觉得自己好细个？咁啊，讲下哇，其实咧以前咧就中意睇苹果嘅，咁而家就好少睇啦。咁以前咧就系点点，而家点点啦。咁谂翻四十岁嗰阵时参张有点样感受咧？咁其实 pose 咗好多咧，譬如话之前 Facebook 咧、啊 Facebook 啊。我头先之前 Facebook 咧都有 share 嗰一段咧，零零后咧去讲佢哋而家，哇！而家仲边人上 Facebook 噶？我哋唔上 Facebook 噶咯，咁样，哇！原来个世界真系变得好快啊！即系我哋以前都觉得哇，咁以前你啊成日觉得啲老人家成日想当年啊，吓那些年啊咁样。 其实我哋呢啲嘅七八十后啊，都已经系一把年纪嘅啦。 唔系啊，我唔系， 不知不觉系九零后都觉得自己老。 唔系，依家零零后都十几岁啦，谂 零零后嘅话十八岁噶啦，十八岁 系啦，几恐怖啊成件事。即系 MJ 老啊你。 咁嗱，我首先问下两位啦，你哋有冇用 Snapchat？ 冇啊，我有用 Telegram。 Telegram 呢个好普通啫 ，Telegram 普通， 而家系用 Snapchat 噶。咁我即系睇完呢啲 post 之后啦，即系佢哋访问啲零零后咧。 我有啊，原来我有我冇用啫嘛。 系啦系啦，即系咧佢哋而家已经系开始少用呢个 Facebook 啦，咁啊多用 IG 啦。咁咧亦都系少用 WhatsApp 就多用 Snapchat 嘅。所以我即刻就即系 download 咗 Snapchat 咁睇下点样用。 因为 Snapchat 同 IG 咧快啊。即系其实相对嚟讲 ，Facebook 相比 Facebook 更加快 啊。快嘅意思在于乜嘢呢？即系对于一个唔用 IG， 你 Facebook 咧，你好少会净系 up 张相上去，即系有系有嘅，但系你唔会好似 IG 嗰啲咧，或者 Snapchat 嗰啲咧。你 IG 你净系得张，你真系净系得张相嘅啫，你字都唔知道有冇十个十只字咁样嘅。 咁个可观性作为一个 reader 嚟讲， 净系睇相。 就唔系睇文字嘅， 系 啦， 系啊，但系快咯，但系即系我出一个 post 我都好快咯， 同埋我都觉得 Facebook 系闷咗嘅，即系 Facebook 而家好多时已经变咗广告平台啊， 系啊， 入边十个 post 可能九个都系广告嚟嘅，系啦，咁啊好少部分朋友嘅嗰啲update 啦，咁样而家啲朋友都可能越嚟越少 update 啦，系啦，咁啊而家 IG 系啲相靓啲啦，咁样，咁我哋都喺度学紧话究竟。几时 Facebook 又会过同埋过气，咁跟住有新嘅嘢出嚟。 其实我估好快，我估 FB 好快会过气嘅。 咁呢个就有待再目睹啦。希望未来三五年啦，因为其实我系好 enjoy 用 Facebook 噶，因为可以睇到好多，可能比较中意文字啦。 我都系啲文人咧，亚视嗰阵， 即系我唔系咁习惯睇呢个嘅图片或者睇啲连环图咯。 系，不过睇下 IG 其实都可以试下用下嘅，我哋睇下强国新闻者使唔使开翻个 IG 啊，或者网络新闻者开个 IG， 但 IG 嘅运营又系另一个学问嚟嘅。即系要大家学识下，但我觉得咧，即系睇一啲岁月如梭啊咁样嘅 post 嘅时候咧，有时都即系睇下佢哋而家新嘅一代系谂紧啲乜嘢，我哋都要与时并进，就睇下我哋会唔会逐渐会，如果唔系咧，就变成自己都变成一个建制派咁嘅人物咧，觉得哎呀啲后生都系搞事噶啦， 唔紧要噶，咁多听众继续跟住我哋网络新闻者就唔会勾噶啦，虽然我哋都勾咗。 好啦，咁下期睇下啲咩再 in 啲嘅，同大家讲下啦。 好，下次见。 好，下次见。